Being 走，他的自恋也被理解。梦可累了，梦可累了 ，We can leave you, leave you, leave you, leave you。忘了吗？忘了，忘了你啊，不如再重读。Oh, yeah.